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度。目前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雍西王赵光义命令王延龄和吕蒙正为监斩官，到法场监斩。这皇上也很奇怪，你说你们俩人出来，你不给讨讨情，你监什么斩呢？既然你们俩想让我派你们当监斩官，行。你们俩监斩去，那意思肯定就是要想想主意解救杨六郎呗。你们俩去准能想出主意来。皇上是这意思。二位先生领旨下殿，武朝门外云阳市口一瞧啊，我们这位可怜的六将军杨延昭往这一跪，面如死灰，一点表情都没有，头发已然披散下来了，已经绑在这儿了。哎，这发镖在后边已经插好了，大大一个斩字。二位先生赶紧过来，骏马燕昭，我们啊奉旨监斩啊，我们来宰你来了。这怎么说话呢？这个那意思就是啊，你放心，我们不是这意思，哎，我们得想办法救你。六郎一抬头，哎，二位大人呐，劳驾。哎，最后临走给二位添堵，过意不去啊。吕蒙正一乐，嘿嘿，我们宰你，你还劳我们驾啊？哎，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回我看这意思是你自个儿来找死来呀。自己想找死啊。哎，吕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恕下官直言吧，你刺杀老贼去，这个都知道啊。再者说，这不算什么事儿啊。把老贼杀了，天下为之兴奋，你无论如何是死不了的呀，你为什么要求死呢？你八个兄弟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了，你死了你娘怎么办呢？六郎心说，我就为了我娘别吃挂烙啊。哎，李大人呐，我刺死老贼死罪难免，我甘心领死，您别说别的了。吕蒙正说，不对，燕昭啊，你要真心想死，你道上自刎不就得了吗？ 何必要赶回来到金殿上亮出潘仁美的人头再来求死？嗯，你不是真不想活了，你还是有事儿。哎呀，吕状元呐，您就甭问了，您就让万岁把我杀了就完了。旁边王延龄说话了：“哎呀，骏马呀，你可知道啊，万岁也不得想杀你。我们了解万岁的心思，只要是有人求情，那绝对把你射回来。但是满朝文武因为你这个事儿啊，也寒了心了。你可知那宋祁老相爷已然辞官了？”啊！六郎把眼睛一抬，心说这我可没想到。那李昉李相爷也辞去相位，哦，那苗崇山苗军师也已然辞官为民喽。六郎一听，哦，哎，吕大人，你怎么还没辞官呢？不是，吕蒙正一听，你还逼着我辞官呢？啊，我这不为你吗？我是将军您跟郡主的大媒，现在大宋朝左右二相辞官不做，护国军事弃之为民，都是为了您。嗯，皇上不是真心要杀您，我看出来了，但是您是真心求死，我也看出来了。你要想死准能死，可你要想清楚，你死以后忠臣寒心，良将辞朝，这大宋朝可就完了。现在你活你死不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要明白。六郎一听，吕先生啊，但是我确实是死罪。哎呀，你怎么还说这话？明儿什么日子口啊？明儿冬至。对呀，圣上定规好了，冬至日在郊外有祭天大典啊，写好了交天大祭的设旨，大赦天下。你们不是定这祭了吗？好，吕蒙正一着急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到明儿个八王一念这设旨，你不就没罪了吗？你怎么就等不到明天呢？非得在今儿个你要找死，你为什么呀？唉，杨彦昭一声长叹呐、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吕先生啊，杨景一言难尽，您就别问我了，把我宰了就完了。吕蒙正一瞧，就凭我这口才啊，愣问不出杨彦昭这为什么来。那行了，我知道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了，必然是你去刺杀老贼还牵连着别的罪，还牵连到他人，你想自个儿一个人顶罪，对不对？哎呦，六郎一惊，赶紧拦吕蒙正的话呀。哎，状元老爷，状元老爷，您呢别再往下说了。哎呀，六爷，我知道你什么意思，问题是等明天交天大赦诏书一开，那死罪就一并饶恕了，什么人的罪都饶了，您这死的冤呐。六郎一听，我怕是你怕饶不了啊，准能饶。现在已然说不好听话，不是法律的问题了，不是设置的问题了，现在是大宋朝天下的问题，这是根儿。把你宰了，没人领兵挂帅扫北镇边，你一死，杨家不干，杨家不干，整个的宋家李家，连我吕蒙正，连苗崇善，连这些忠臣良将全不干了，您想大宋朝还能盯几天啊？什么罪都能赦呀，你把话说明白了就行了。你现在要想的是走后门，你现在是，哎，就是当年潘仁美一样是权臣了，大宋朝天下在你手心里呢，你不能想我是忠臣良将，我不能违法犯罪，哎，我得我死了把别人的罪减轻了，你不能想这个了。哎呦，六郎浑身冷汗淋漓呀、这是最高级的政治家说出来的话啊，一切的法律呀、法规呀、道德呀等等吧，这都是给 一般的民众给社会预备的。说您要真到了顶头了，顶尖了，那一切都瞎掰。为什么庄子说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人亦存。哎，你说那偷一带钩，这不错，青铜的挺好啊，诛死罪。说您把国家偷了，哎，对不起，哎，您侯爷。什么叫侯爷？过去春秋战国好多的那个国家的国君就是侯爵之位。这么个意思，不是说我把这个政府推翻了我就当一侯爷，我再捧一皇上，不是那意思。就您到了一个国家，您就成了 这国家的国君了。哎，侯之门人亦存。那绝对您就得啊，哎，给天下说这个啊孝顺啊忠义啊这个社会良好道德，就该说这个了。这历史就是这样啊。六郎一听啊，冷汗之下，心说我现在成了权臣了，可有一样啊，我可不是潘仁美那么坏，我当了权臣我也是为国家呀。对呀，六郎一想，我死什么死啊，我一死宋朝就完了，他杀我，杀我妈，杀我那些朋友，想得美。呵，六郎也来劲了，把腰杆一挺，那您说怎么办？哎呀，什么怎么办呀？我们已然派人给八千岁送信儿去了，八千岁马上就来。正在此时，八王到了。怎么那么快呀？八王跟寇准啊，郊外监察工程。本来这工程已经完毕了，您想明天就大祭了，今儿那个坛台能搭不完吗？无非就是看一看，检验检验，早早的就往回走了。吕蒙正派出去的人呢，正好跟八王寇准呢打一对脸儿，哎，说您赶紧走，那六郎回京了要宰。八王一听，杀谁也不能杀杨六啊，连仪仗队都不等了，骑上自己的逍遥马，带着寇准，哎，带着几个护驾的家将太监，哗啦哗啦哗啦，一马趟翻。八王没这么骑过马，就赶到武朝门外，这算把发场拦下。在路上啊，寇准一边骑一边就跟八王说了：“哎呀，八王千岁呀、啊，我跟你出个主意啊。”八王说：“你说你快怎么都这味儿了？他马颠弄的呀。”哎，八王你不要着急，六郎死不了啊。出什么主意、啊？就是您到发场扯起六郎就走，到大庆朝元殿。咱们上殿交旨，不等二弟搭话，展开诏书，就把这赦旨给念了。这一念了呢，等于是着三省六部官员各司其职，准备大赦令颁行天下。那等于六郎不就没事了吗？是这主意。所以来到法场，六郎要说话，八王都没让他说，扯起六郎就走啊。进皇宫大庆朝元殿台阶之下，让六郎在这等着。八王带寇准上殿面君，皇上挺高兴。哪回皇上看见八王都觉得添堵，今儿挺高兴。为什么？皇上知道不能杀杨六郎啊，一瞧八王回来了，行，皇侄，这坛台修建如何呀？万岁，坛台已然大建完毕，在金殿之上，我就颁行交天大祭的旨意吧。皇上一听，哎，赶紧，念。皇上也着急了。八王把圣旨拿出来，打这么一念，等于是这赦旨颁下去了。之前所有有罪的，全都罪减一等。这样等于六郎就死不了了。念完了，文武百官踏实了，皇上也踏实了。哎，皇侄啊，事到如今了，咱们就别打马虎眼了啊，把杨骏马赦免了啊，让他上殿谢恩吧。八王一乐，哎呀，皇上，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宣杨延昭上殿谢恩。六郎迈步上殿， 真是心乱如麻，往这一跪还是一言不发。还是吕蒙正在旁边提醒啊，你赶紧磕头谢恩呐、啊，谢万岁不斩之恩呐、啊。六郎在这跪着一句话可都说不出来，为什么？现在六郎内心的激荡，比说让他死让他活，片刻之间定死生这个激荡还大呢。为什么？死生无非就是活了死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战场之上当将官的哪有不死的，一这么想就完了，就过去了。中国古人好多不怕死，但是这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严厉的激荡啊，拷问着六郎的灵魂啊，这是现代化了。杨六郎就一想，我对呀、啊，我现在已然成了权臣了，我如果要想掌权的话，势压天下呀，甚至我杨家辈辈忠良，以后我要想当曹操都能当啊。那曹操怎么挟天子令诸侯？就因为有军权能打。现在天下大宋朝能打的就我杨家，就我六郎了。嗯，那我抓住了军权，我再能打，我再有天下人的支持，我是不是就能挟天子令诸侯啊？但问题是，这是奸臣所为啊，就包括今儿个，我不但杀了潘宏啊，我那兄弟们还杀了潘宏一家子，就都没罪了。哎，这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句话没用啊，我是打算我自己的死，说现在话啊，来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呵，现在发现我不用死了，我是法律的制定者了。哎，那我真的奸臣了以后。整个六郎脑子里完全是这种激荡，所以往这一跪连话也不说。八王都过来了，燕昭啊，燕昭，你是吓糊涂了啊，赶快谢恩呐、啊、你不死了。杨燕昭听见八王千岁的话了，哎，一片明灵，灵台之上啪着亮光一闪，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似的，就是杨燕昭这个人生境界又提高了一步。提高到哪步了？我活该吧，我别当奸臣了，也别当忠臣了，我凭什么这么选择呀？啊，我杨家世代为国呀，打了多少年仗啊，我们死了多少人，我们又杀了多少人呢，而我五哥愣出家了，干脆我呀打今儿个起弃职为民，您说我奸臣也好忠臣也罢，您说我有多大权力，我不要了，你说我能打胯下马掌中枪，打今儿个起我不练武了。说现在话这就有点逃避这种感觉了，这会儿真叫万念俱灰，这个灰跟刚才那生死之灰还不一样，刚才是我死就得了，这会儿是我绝不再出世了。所以六郎缓过劲儿来，朝上叩头拜谢天恩。那不用死了，那也不能说没罪呀，大家伙都等着皇上您给定个什么罪呀，是不死，但是毕竟还有罪呀。皇上脑袋都疼了，你们别看着我了，我不知怎么办。哎呀，皇侄，众位文武，明天大祭之礼朕就不去了，祭天是最大的事儿，但是朕呢身体不爽，朕有病，皇侄带我祭天，众文武带我办理朝政，杨六郎暂压天牢啊，先甭管了，暂压着压着压着啊，新殿上就这么草草的散朝了。六郎压的天牢咱不提了，八王爷呀带上寇准，带上吕蒙正，带上王延龄，一块儿先去找老相爷宋祁，恳请宋老啊再留任三年，您再给大宋国朝出点力吧。老头一乐，拿手一指吕蒙正，八千岁啊，此人乃宰相之才，我何必再挡道啊。吕蒙正一抖了手，合算我把您挤走的是吧。哎呦，不是这意思啊，我们不是这个年代的人了， 时光飞逝，你看看我这胡子都什么色儿了，应该给这些个中年人青年人让贤了。说实话老头啊，哎，我也想好好的颐养天年啦。八王也不能说什么了，哎，又去李访，上他们家，李大人您得留任。一瞧啊，李大人呢已经指挥家人啊孩子们收拾东西了，马上我要回归原籍啊，八王千岁，我可不能留任了。伴君如伴虎啊，当然您也是君，说这话有点对不起您了。没辙，再找苗崇善。一瞧苗崇善啊已经办上了，嗯，什么叫办上了，就跟唱戏似的，已经办上了。办成什么样？头戴道冠，身穿道袍，手拿银水，背背宝剑。怎么回事？改道士了。嘿嘿，我呀出家修炼，哎，我该走走，我上华山找我的师爷陈抟老祖去。吕蒙正一把攥住老道，你不能走，就你最坏，你要走了我不干。苗崇山一听，嗨，我走有什么呀，现在有寇准在此，他比我坏多了。哈哈，当然这个坏是加引号的坏，就是智谋计谋，有寇准胜强我十倍呀，何必有我呀，啊，我得去好好修炼修炼。那不成，那你们家也得给咱们国家出力。哎，苗崇善一乐，我儿子苗安世马上就要成人，现在也在华山之上跟师爷，哎，陈抟老祖，那是他的师祖了，跟他学艺呢。有朝一日啊，有圣驾遇难那天，我让我儿子下山辅佐千岁。蒙正啊，蒙正，你撒手撒手撒手包。三位老忠良就这样告老辞朝，咱们暂且不提了，拦也拦不住了。单表第二天冬至日，八王奉旨带主举祭祭天大典。那么杨彦昭最后落一什么罪过啊？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因中不相信善解意，心心念念不已。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我将终